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滞留武汉的400多名台商今天晚间将包机返台，并且先行隔离14天。基于防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没有透露隔离的地点，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率先爆料隔离地点可能被开罚。柯文哲今天回应要被抓去关了是不是，指挥中心应变监测官庄仁祥表示没有说要罚他。庄仁祥指出，对于柯文哲说出隔离场所，指挥中心就是依规定办理，没有说要罚他。至于隔离地点，庄仁祥说也没有说一定不公布，指挥中心内部会再研议后续的做法。指挥中心也在研议口罩将以实名制贩售，庄仁祥指出目前还在进行规划，可能会采取健保体系，有确定结果会紧速的对外公布。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疫情发生时，曾经协助中国因应 SARS 疫情的专家、日本东北大学病毒学教授鸭谷仁说，武汉肺炎很有可能会在日本流行，而且疫情要在今年夏天东京奥运开幕前结束的可能性很低。鸭谷仁说，肺炎疫情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在武汉蔓延，如果从返国日本人感染率大约1%来看，这次疫情有可能会扩大到10万人以上感染的规模。武汉肺炎病原体虽然跟 SARS 同样都是冠状病毒，但是传染力跟病原性很不一样，症状轻微者跟即使感染也没有症状的人占有相当比率，让防疫变得困难，即使在潜伏期也有传染力，对以封锁为目标的公共卫生对策来说是致命的因素，因此会变得难以控制。雅谷说，考量到日中之间人民往来情况，中国以外第一个发生大规模传染的国家很有可能会是日本，目前看不到流行很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台面化，而且疫情在今年夏天登场的东京奥运前结束的可能性很低。雅谷认为，国际社会合作思考防疫对策有其必要性，世卫组织 WHO 必须要掌握主导权，跟中国共同合作来面对这个全球化的问题，他认为 WHO 正在做这样的努力。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美国加州圣贝托尼郡当局今天再新增2起确诊病例，其中一例也是美国第二起的境内人传人案例。媒体报道，新增2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对现年57岁的夫妻，丈夫先前曾经前往中国武汉，并且在回国之后将疾病传染给身在美国的妻子，而妻子也因而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二起境内人传人的病例。香港部分医护人员因为不满政府不封关抗议，今天起响应工会号召参与罢工。发起的香港医管局员工阵线宣称有3000名医护人员参加，这一次罢工行动大约持续5天。工会还扬言，如果政府不回应诉求，明天会呼吁更多会员参与罢工。医管局有79659名员工，今天参加罢工的有3000人，大约占了3.7%。香港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地刚表示，目前各公立医院的急症服务仍然是维持正常。中研院示警，武汉肺炎病毒有变、广、传三大特性，恐怕会演变成为常态传染病。主要现在是台湾如果不开发检测试剂，还有药物跟疫苗，建立自主的抗疫能力，未来肯定会后悔。 中研院基因体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指出，武汉肺炎病毒有三大特性，包括突变性率，还有散播的比 SARS 还广，有无症状人传人的例子，都加深了病毒潜藏人体持续传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患者痊愈，而病毒仍然有可能会伺机而动。夏天以后，因为温度升高让疫情趋缓，却可能会在冬天固态复萌，未来要是每年都来一次，后果不堪设想。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40点，来到11354点，跌幅1.22%，成交金额新台币1801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93点，来到2301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成为212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33点，跌幅7.84%，来到27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30点，跌幅7.78%，来到98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8点，来到264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8点，来到3124点。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嘉义大学 EMBA 采周末弹性上课，让你兼顾工作、学业与家庭。 以技术报告取代论文，是在职进修的最佳选择。 专业创新，实务导向， 带您拓展新局，迈向卓越。 即日起报名至2月20号止，招生简章请上嘉义大学 EMBA 网站查询。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浩， 我是秦浩，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一抹心》。 浮世绘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仍是真情。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田馥甄悬日，第四名宋念宇默念你，第三名张若凡已经结束的，第二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第一名周兴哲 I don't mind。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情真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爱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其实刚刚那句日文我在唱什么，我自己也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以前小时候你就知道那几个音好像是这样唱，所以我也不爱唱什么台词什么内容。 百分之百的勇气啊！ 忍者乱太郎有乱太郎、雾丸跟新兵卫，我最喜欢雾丸。 啊，我最喜欢新兵卫。 寂しすぎる夜が来たって新しい朝必ず来るさ。 我记得还有个像城主的下巴裂开，头很大，一直笑着笑就往后倒的那个人，但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勇气百分百，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所以呢，你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或者是需要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帮帮你的忙，但因为今天 APP 卡卡的，所以你有需要帮忙的话，请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来自于 Yuri Mary。 你需要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嗨， 喂，嗨，马克， 小小猫。 嘿， 答对了。 小小猫，你有什么忙要帮呢？ 那个，我现在在台中。 嘿、hey。 然后，可是因为没什么事情，所以老师叫我出去玩。 老师叫你出去玩哦？ 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玩。 台中。台中不知道去哪里玩， 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一直想去，一直没有去。 嗯， 高美湿地。 哦 哦，那好像有一段， 对 不对？对 啊，蛮远的。 哦，好，好，谢谢。 哎哎、欸欸，这是什么？ 什么态度？ 哎呦哎呦，听到不想听的答案就这样子哦。 哎、 欸， 高美湿地的， 不是、啊、就是要开始查要怎么去啊？ 我跟你说，你赶快算一下，因为高美湿地的， 等一下可以去看夕阳， 应该很美耶。 Yep。 哦，好。 好哟， 再会， 好， 拜拜， 拜拜。 眼睛也跟着转呀转。 飞碟联播网也有一个忙要请大家帮帮忙， 应该是说帮有时候你下午来不及听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人的忙。 OK， 这个忙呢，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之后也会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听到喽。 怎么可能？ 但不是只即时的啦，不是直播，大概差不多晚个一两个小时， 反正整理好档案弄好了， 你就可以听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重播了。所以欢迎你追踪 YouTube 频道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而且飞碟联播网刚看一下才发现，哦，他们快要可以拿到奖牌了。哎， 奖牌是多少？ 10万就有第一个奖牌了、哦、现在有9.65万，所以应该很快可以冲破10万吧。 那我们呢？ 我们哦，你说马克信箱哦、 嗯、 你说上班可以听哦， 嗯， 4.2万吧，因为5万都不到呢， 应该5万要给奖牌才对啊， 离10万还好遥远。 你到底在干嘛？你在干嘛呢？需要帮帮忙吗？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 谁？ 我是，喂， 你是谁呀？ 我 还没想好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现在在听网路的。 那你 就把它关掉嘛。 哦，好，对不起。 你是不是菜鸟？ 对，我是菜鸟，我第一次打，我很紧张。 欢迎光临。 你还没有关呢、啊？ 对不起。 你有当过兵吗？ 没有，没有，我免疫。 你看，没有受过这种军事化的训练，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嘛。 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 我老婆在旁边。 你叫什么名字？ 安安。 安安。你跟你老婆在家哦？ 对啊，我们两个都失业。 同时失业，还是只是那种什么？你们公司也是因为什么疫情，所以在家干嘛的？ 没有，我们真的失业， 两个人同时失业，所以现在都在吃老本就对了。 对啊， 你这大胆哎、欸！ 对啊， 你们俩都失业多久了？ 我们过年前辞职，在1月中的时候吧。 过年前辞职，所以现在等于是在转换跑道，找新工作嘛？ 对啊。 所以你们不会说我先辞，然后一个月后你再辞这样？ 没有，我们两个就是要一起走，同进退。 哦，我更早辞啊，我跨年那一天辞的。 哦，就2020，一个是新年辞，一个是农历年辞。 差不多，对对对。 那目前为止生活开心吗？ 生活很平淡。 啊？怎么会这样？ 平淡，就是马克信箱听完了就不知道做什么。 对啊，那你今天要我们帮的忙是什么？ 哦，有没有就是 如何打发时间吗？ 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找工作啊。 对啊， 嗯，但就是觉得， 但因为你的声线听起来不是一个好像很积极找工作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平常你本来在做什么工作？ 我本来哦，上一份工作是服务业，在火锅店。 嗯 嗯， 那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你应该根本就没有在想吧？ 对啊， 你是不是想让老婆养？你说实话。 是啊。还是要换我老婆电话？你们想跟他讲话，他不要，算了。 所以那你老婆之前在做什么的？ 我老婆之前在诺贝尔， 我说那个奶冻卷、啊、 还是眼科？ 对啊对啊对啊， 眼科。 诺贝尔有眼科啊， 对，也是 奶冻卷。所以他现在有想要做什么吗？ 现在有想要做什么？哦，因为我们现在在礁溪宜兰， 在玩， 我们已经觉得这里没有，我们住在这里 哦， 然后我们已经觉得这边的求职环境实在太惨了， 嗯， 然后准备 去下个城市， 租约到了就要搬回台北 哦， 所以这半年可能也不知道干，就是 哦，所以、就是、 一段不长也不短的， 所以就是礁溪常住悠闲半年的蜜月时光。 嗯， 他们已经感觉闲到发慌哎、欸。 对啊，有一点。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缓慢又 chill 的讲话态度跟我们聊天、欸。 这个很 chill 哎、欸、哎、欸，你要想想看，就是我要去度假，我还要去礁溪耶、欸。 对啊， 你就住在那边，每 天 度假度假半年哎、欸。 但是你真的搬到这里来之后，你就会觉得你这来这在这里没有什么度假的感觉。 等一下，人家不会说去那边，你有时候都会种种花、种种草啊、种种番茄啊、养养葱啊。 你在说什么？ 番茄放几个盆栽就可以了吗？ 这也是适合退休的人生活的地方，不是像我们要工作的年轻人来的该来的地方。 问题是你又想工作啊， 就是还是要收入吧。对啊， 好啦，希望你好好享受这半年好吗？ 这个半年时光以后 你说我就享受就好了嘛， 不然呢？不然呢？ 你的老本足以 就让老婆养我可以吗？ 不行吧？ 不行， 应该会离婚吧？ 他是香港人，他跟我离婚就不能待在台湾。 哎呦，你好过分哦！这什么身份绑架？ 太可怕了吧！ 没有，因为他也不想回香港啊，他想待在台湾。 所以他为了想要在台湾就、嗯…… 但他也很有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更上进的男生，他就不想要跟你在一起啦。 哦， 是吧？ 我觉得。嗯， 你不要再说出更伤人的话哦，我先提醒你。 我没有要说出更伤人的话。 好， 我在想有没有这个可能。 当然有啊， 可能 对啊。 没有，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婚姻居留要拿到身份证要三年。 哼，所以 他 至少要撑过这三年。 他已经跟我一年半了，他现在如果换一个又要重新计算。 所以你觉得起码你可以让他养一年半？ 这到底是什么偏差价值观啊？ 没有，就是这半年回到台北之后，我一定会有工作，但是现在这半年就不知道做什么。 OK， 那这半年你可以 就好好享受。 你可以学，你可以好好享受，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想学的东西啊？ 嗯， 我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他脑中我很久没有遇到就是这么一片空白的人了。 学个东西啊，学个有用的东西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啊。照相啊，那个礁溪有摄影展，你知道？ 哦，但是很多，就是我是个没有存款的人， 所以你觉得兴趣如果要先买花钱买设备，也是完全没有的。 对啊，我顶多就是用我的 iPhone 5S 那 去拍照。 好、啊，你 Uber Eats 或是 Foodpanda、 啊、 或是接接单好了、 啊，捏泥巴、啊、雕塑啊。 捏泥巴， 不错吧？ 哎、欸，礁溪有 Uber Eats 吗？有 Foodpanda 吗？ 但是 你外送接一下单啊。 但是没有机车，是不是？ 我没有去研究啊，因为听说那个…… 好，你去研究，就这样结案。 好，拜拜， 再见，拜拜。 听到歌曲呢，来自于傻子与白痴 Fire Love.

The Lower Classes 来自于 Tokyo Gen 东京事变，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个小时我们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来帮帮你有没有一些困扰、困惑、疑惑、烦恼，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もしもし， 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台中徐先生。 徐先生怎么样？要帮什么忙呢？ 哦，没有要帮，被帮忙，我要帮刚刚那个 台中去哪里玩啊？ 对对对对 哦呦哦呦哦呦呦！ 刚刚你说的那个高美湿地可以坐我们台中市的专那个公车309号公车，那我们台中的公车10公里免费，超过10公里以后又只收10块钱。 是， 所以你在中港路上任何一站，在 BRT 直接坐就可以直达到高美湿地。 哇！但要坐多久？ 看你在哪里。如果你在火车站的话，可能要一段时间。 如果在朝马转运站，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哇，这么快！ 天哪，你是不是台中市政府的员工啊？ 台中市交通局局长。 正在交 通 局。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从朝马要上车的话，我看一下。 他真的很像服务人员。 对啊， 我看一下哦。 不好意思，请您等我一下哦。 然后就播一些很不想听的音乐。 大概要40分钟，车程看起来目前的公车动态来推估的话，应该40分钟， 比我想象的短呢、欸。我以为很远呢、欸， 因为我们那个是直达的，就是几乎都是中港路上，它是一个有它的专用道，虽然红绿灯会停一下，但是它是非常快速，就是每一站站站停，类似有点捷运的概念，只是它就一直这样跑，一直这样跑，对。而且车班很多，如果今天玩完以后你要晚回台中走的话，任何的一班只要上了中港路，就任何一班都可以进入台中市，就是在 BRT 上面一直跑一直跑就对了。嗯，300号的车号300号到310几都是可以的。 天哪 ，OK， 太棒了。 那除了高美湿地，台中人你还有觉得他可以去哪边晃晃呢？ 就看他的年纪吧，像我们会带小朋友的话，就是无关乎就是科博馆，不然有时候就是 在美术馆， 哎，美术馆，对，嗯，那这种有时候没 有大草皮的地方， 美术馆那边真的是蛮舒服的、嗯， 没错没错。那不然的话，就是在那个火车站附近的话，有文创，它有个文创就是先前的旧酒厂去改的，嗯那个地方也不错。 OK， 对， 谢谢你，徐先生， 拜 拜 拜拜拜 拜。 差し出してありがとうと受け取った時吐息が逃げた。 また行く。你是不是在想乌马？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只不过 あなたがもしも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イメージしてずっとそばにいて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溶けないであなたがくれた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口づけして甘くてビターな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泣いてよ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溶けてゆくよ チョコレート。这首歌曲来自于安哲洛普，就叫做 C。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然后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还有精华重播。那不管何时你错过了，以后都可以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在我们频道里面呢，我们现在都会上传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咯。前一阵子呢，我的屁股又长了一个钉啊。嗯。 那我朋友跟我说，我屁股长钉啊，我跟你说擦碘酒很有用， 嗯， 然后就擦了碘酒就有消了一点， 嗯， 可是想说还是看看皮肤科医生好了， 嗯 然后说看会不会有一些就真的是正确使用的药膏来擦比较安心，就去看了那个皮肤科医师。那之前我都有去那一间看过，但大部分医师都有戴口罩嘛，然后那天讲一讲讲一讲，他就把口罩拉下来。 为什么？他想要闻一闻？ 当然不是啊，他就是可能要讲话讲什么时候，他就想要讲清楚一点，然后就把他拉下来。 怎样怎样？瞬间幻灭。 医生完全是我菜。 哦、 我第一次遇到口罩拿下来医生还是帅的，哎、欸，这句话也不是还是我的菜的、不得了，他接下来讲什么我都不记得，什么什么摩擦，什么什么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回家忙 Google 他， 然后嘞， 结婚了，真无聊，哎，连他要跟他老婆恋爱史我都看完了， 哇，Google 这么细。 不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吼，真的很可怕。不只是你留下记录，你朋友都会帮你记录。就是比如说，哦，我去参加欧马克的婚礼，看到马克跟他太太，哎，他们影片，然后内容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朋友帮他补充的巨细靡遗。 天哪， 失恋。 最近的第二度打击，第一个打击是超认真少年。 我不许你再说。 超认真少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没有 了。让我们去台中会会他， 去他雕塑都喷漆，超过分，喷什么爱的印记，全部变红的。Back， 我不想一个人睡。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帮帮你的困扰跟烦恼。我们的烦恼专线是02-2363-9955，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史烂邦 ，Happy Hour。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 a killer 我前途与孤独梦魇还爱与多那努好比亚哇 Time to be sexy あの子はミステリー扉叩けば魅惑のハピアワ You know what time is You know what time is You know what time is You know what time is It's なぜだか気分が悪いような最近君とすれ違う時間が増えたあの時のハッピーアワー全て水の泡そんな薄い皮のつながりがただじゃれ合うのが好きなの oh, oh 元に戻るのは無理なの oh, oh 乾燥機かけて縮んだ洗濯物 no 忘れられない僕らのハッピーアワーそんなアワー今はどこ Walking down the streetKill a kill a beat 簡単なことは nonsense 似合わない無敵のスマイル透明のこなし I know what now you know what time is It's got to be nice 僕らへのプライス子供主体なら大人のハッピーアワー Time to be sexy 楽しわたち扉開けたら素敵なハッピーアワー 每一天都要来点阳光。 妹妹，告诉妈咪，如果陌生人要请你吃糖果、喝饮料，要说什么？ 不可以，我要回家跟妈妈一起喝豆浆。 很好，统一阳光豆浆，喝进健康，少负担。选用非基改黄豆，不添加防腐剂和香料，补充优质蛋白质，守护自爱的家人。 今天我也要喝统一阳光豆浆。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江龙、 张同文、 Johnny、 林乃金、 朱伟英、 马克、 玛丽、 唐晶莹、 黄子佼、 尹昕、 黄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Take it away，我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愿望停 是觉得像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记录猜测。这些年没有暗淡你眼神的光泽，还有向往就会自己任性的选择，成为独一无二的，还来得及开始 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被骂了，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现在下指令，待会禁止你赶快去做好吗？ 好。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植村花菜的《厕所女神》。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等等见喽。 おばあちゃんと暮らしてた毎日お手伝いをして五目並べもしたでもトイレ掃除だけ苦手な私におばあちゃんがこう言った。トイレにはそれはそれは綺麗な女神様がいるんやで。だから毎日綺麗にしたら女神様みたいにべっぴんさんに。私はトイレをピカピカにし始めた。べっぴんさんに絶対なりたくて、毎日磨いてた。買い物に出かけた時には二人でカモナンバ食べた。新喜劇録画し損ねたおばあちゃんを泣いて責めたりもした。トイレにはそれはそれは綺麗少し大人になった私はおばあちゃんとぶつかった家族ともうまくやれなくて居場所がなくなった休みの日も家に帰らず

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武汉台商协会会长肖永瑞证实，首批200多名滞留武汉的台胞将搭乘东方航空 MU8916 航班，今天晚间6点50分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预计今天晚间9点25分降落桃园机场。至于滞留台胞第二批包机，也将会在本周内启动，会紧速的将想要返台的台胞送回台湾。肖永瑞也说明，确诊的台湾人仍然在医院救治，2名疑似病例之前仍然维持居家隔离，这次包机回台确诊跟疑似病例都不在名单内。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病毒向全球扩散，目前至少有24个国家以及地区陆续沦陷，各国也因此祭出对中国大陆旅客更严谨的限制措施。目前一共有62个国家以及地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实施封关、旅游限制以及严谨的入关检查措施。特约记者杨博志的报道。 目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在全球的确诊数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大陆境内发生，境外最多病例的国家是日本，而欧洲地区则是有9个国家出现病例，其中又以德国最多，而且多地都出现人传人个案。而不幸的是，菲律宾是中国大陆以外第二个出现武汉肺炎确诊病患不治身亡的国家。而目前经过调查，现阶段全球各地陆续蔓延的疫情绝大多数和中国大陆籍旅客有关，因此各国陆续针对中国大陆籍的旅客制定更严谨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像是美国在上周五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就全面禁止除了拥有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人及其直系亲属外的中国大陆籍旅客入境，同时在最近14天内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也将被拒绝入境美国。另外，包含了欧盟的申根区，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国家，2月1号起都暂停发放签证给中国大陆籍的公民。而日本也是从2月1号起，针对过去2周内曾经到访中国大陆湖北省的外籍人士，以及由湖北省政府发放的中国大陆籍护照持有人，一路拒绝入境。而纽西兰更为严谨。纽西兰政府在周日宣布，周一起禁止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外国旅客入境，同时也把对中国大陆的旅游警示提升到最高级别，希望能够杜绝疫情。特约记者杨博志编译。 瑞银今天发布最新的经济预测，在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下，下调大陆2020年经济成长率到5.4%。不过，如果疫情持续升高到第二季，全年经济成长率恐怕难保5%，主要是消费零售业会受到明显的冲击。预计第一季至少放缓5个百分点。至于固定资产投资跟房地产活动，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小，但仍然大于 SARS 期间。至于人民币预测的部分，瑞银则是维持2020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元的预测不变。尽管大陆整体经济成长率放缓，投资者信心走弱，货币信贷政策进一步宽松，可能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但是在大陆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经常账户顺差之下，将渴望对汇率提供一定的支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33点，跌幅1.01%，来到2297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点，成为211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44点，跌幅8.21%，来到273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12点，跌幅8.54%，成为97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0点，来到2638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4点，跌幅1.08%，来到3119点。 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40点，来到11354点，跌幅1.22%，成交金额新台币1801亿。台铁区间车今天下午发生离奇事故，一列从彰化发车预计行驶到丰原的2190台铁区间列车，下午1点多行经乌日的时候，一名男性乘客不知为什么原因从列车车厢缝隙爬上了车顶，之后遭到25000伏特高压电电击之后跌落地面，目前送中山附一救治中。这一列班车也因为受损，目前停放在乌日站。台中站到新乌日站之间西线轨道无法运行，目前采取东线轨道单线双向通行，全案目前是由铁路警察在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当中。今天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下午也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地早晚气温仍然偏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拢有好彩头。阿春部长伫遮提醒咱的劳工朋友，伫过年后拍算要找新的头路，欢迎利用劳动部台湾就业通的网站，也是到劳动部发展署全国各地就业服务中心。劳动部发展署提供真侪款的工作予你选择，而且有专人服务。若有需要进修上课，增加家己的工作训练技术，劳动部嘛有真侪课程会当选择。各有训练学费的补助，阿春部长也在这提醒大家，换新的头路，头一天上班，头家就要替劳工加保，若有问题，欢迎到劳动部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来问。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起露拉塔库亚。 村拓哉的 One and Only，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吃汉堡的时候用的手势跟木村拓哉是一样的吗？ 木村拓哉是什么手势？ 他是有点像抓棒球那个样子，就是 这样子啊， 就是有点两只，然后一个地方，那 Google 图片才知道，他有个指头是靠在一个地方的，这样， 这样子。 ちょっと違うね。说到麦当劳啊，今天我都还没有吃 鼠来宝哎。 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火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没有些什么欲望，想要买什么？ 刚刚就已经生了一个鼠来宝的欲望了。 有点困扰，就是因为我前年吃鼠来宝觉得非常好吃，去年吃鼠来宝觉得味道有点变了，所以今年有点疑虑，因为毕竟鼠来宝一个热量不低耶，你知道吗？薯饼哦，什么东西加的薯饼就是不一样。 昨天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在车上也在吃，然后也 鼠来宝吗？ 回头告诉我，真的很好吃哎，因为一年只能把握这个时间吃。我想说讲成这个样子，是真的一定逼我要试试看啊？ 你没有吃过鼠来宝？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一年的时候真的很好吃，前年真的很好吃，去年太辣了 哦， 所以我今年在考虑要不要去吃的时候说，不然不要酱好了， 因为它会加黑胡椒酱，对不对？所以只要有黑胡椒酱，基本上我给它的分数就不会太高。 那 no 酱， no 酱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加番茄酱。 哦，生活灭火大会，你有任何物品、食物、食材、东西，想要听听别人使用过的心得或分享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 过，谁在听我？快说，来点掌声也不为过。我想打动你的心里头， 第二回合叫做梦色多模样多，一时叹息接受 我眼神发出的电波。 我没有说什么，是你在想什么？两个棋逢对手， 这是完美的邂逅， 爱的出场秀。 都是夜都用，怎样？我们的 app 好了吗？ 我是看不进去了，我是看不到了。窦智孔， 窦靖童， 没有，我有窦智两个字，哎，你不可能找到其他人了。 窦藤黄。 窦唯。 没有了。 会不会跳痛？放心，我是靠对手，能动能守，提高你的心将属于我。 斗志也都有用。最近呢，我真的彻底着迷于 Overcooked 这个游戏，周末我又玩了一波。 你周末又去桃园？ 没有，但是去朋友家就硬要玩 Overcook。 嗯， 好，真的很好玩哎！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会毁灭我人生的游戏， 你 知道吗？ 沉迷是不是？ 对。 可是这个游戏，你同时你就是要有三个人、四个人以上才能玩啊！你两个人，你一个人，你是玩不起来的啊！你要想想，如果 还好，他不能一个人玩。 对啊，你要想想，就如果今天就是你在家，然后你有 Switch， 然后你就说，哎，来来来、就是， 还是我去你家玩真人版的 Overcook。 哦，我不行，我家没有办法让你玩这个，不行，我不行。 就气炸锅， 不行， 煮水， 不行， 然后微波炉、烤箱，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而且你家那个动线很好，我不会移动太多格，很快，绝对不会失火。 一般人的家都是这个样子。 你好， 哎、欸，哪里啊，哥？你好， 你好， 海哥灿， 哎、 欸，怎样？你要生什么火？ 现在有点问题，是刚上个单元有点问题，来不及打。 你的账单有点问题。 上个单元有点问题，来不及打。 哦，什么问题？ 嗯，马克信箱一直听到，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听，可以教我一下吗？ 哦，你想听马克信箱，不知道该如何起手？ 对对对。 你会用 YouTube 吗？ 对对对，我可以。 你会啊？ 对， 那在 YouTube 上面打马克信箱就有了、 啊，哦，就可以是吗？ 对啊， 啊，感谢您， 你要先去按那个有点像放大镜那边搜寻哦，按那边、啊、点进去之后，左边可以输入文字马克信箱、啊、搜寻， 谢谢你啊， 拜。那如果送你一台 Switch， 然后我想要拍你跟你妈一起玩 Overcooked， 可 以吗？ 因为他不会玩。 哎呦，你可以教他嘛。 他连手机都不想学了，他会想要学电动吗？ 没有，你只跟他讲说，就是前进、后退跟就是这个拿、这个放这样子。 我宁愿让我家的狗玩那一台。而且我就说了，我要负责煎牛排，切肉，放进煎盘，上盘子，我都已经说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最讨厌别人来抢我的工作。 哦，对啊。 而且我就大骂我朋友说，我不是说不准他玩牛肉，我没有啊。时间到，定格画面，他手上拿一块牛肉。我在现实中，我去拿一个丢铁盘，然后告他很痛。你好， 喂， 嗨，你是谁？ 台北的小金。 小金怎么听起来不太开心啊？ 我没有，我很困扰 啊， 因为我很困扰啊。 哦， 因为情人节要到了， 情人节要到了，不知道买什么，是不是？ 还是困扰找不到人？ 不是，我在想送 AirPod 会不会比较好？ 你说 AirPod Pro 啊？ 没有没有，第一代。 哦，第一代啊。 嗯。 你是要送你女朋友啊？ 对啊。 那困扰点是什么？他已经有二代了。 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 那既然为什么不买二代啊？ 因为好像差了快4000块。 差这么多、哦、还是一耳一代一耳二代让他比较。 因为我看图没有，因为我看图片好像只多了那个耳塞，有就是它是耳套式的。 哦、但我必须要跟你说，就是一代二代听起来感觉差蛮多的哦。 真的假的？ 哦， 哎、欸，可以，那个也可以去门市实际听吗？ 对啊，你可以先去试听一下，你就会知道啦。我不知道台湾现在买得到还买不到，应该已经买到了吧？ 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啊，只是很困扰，说送 AirPod 会不会被打枪？ 他平常是常使用耳机的人吗？ 因为他有在猎狐， 哈。 对， 有在练舞，练舞不会戴耳机跳舞啊？ 还是你觉得他要听音乐，然后身体可以边跳，然后就？ 对，我有这个想法，但是 你从来没有看过他戴着耳机跳舞，对不对？ 对，但是他是戴有线的。 哦，他会戴有线的耳机跳舞啊？ 讲电话。 他会戴有线的耳机讲电话。 对， 但是他。 所以你幻想他如果有一个无线的耳机，他跳舞什么讲话都更方便了。 哎，对， 我还是要再跟你讲一次，跳舞的时候不会戴耳机、 啊，是吗？ 嘿， 所以容易甩出去，是不是？ 对啊，而且你那个5000、3000、4000，现在可能比较便宜一点，3000、4000块东西甩出去， 很心痛哎、欸。 对啊， 哦，但是他是可以买单的，比如说他一个不见的话， 哇，现在在跟我抬杠是不是？ 那你会源源不绝提供他哪一耳掉了你就补上哪一耳吗？ 没意外应该就这样吧。 你要为自己开启一个这个无穷无尽的道路吗？ 那要不要你买一个蓝牙喇叭给他就好了呢？ 哦，真的吗？ 对啊，买一个小小长方形蓝牙喇叭就可以让他练舞用嘛。 嗯哼。 啊， 不错哦。 好，我考虑。 好的， 拜 拜拜拜。 拜拜。 Duh.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在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想听听看有没有人使用过的意见呢？再来考量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来询问，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的询问专线是02-2363-9955，2363-9955。前一阵子呢，在看日本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访问到一对夫妻，然后就看到一张证书，他就说：“哦，我买了一颗星星送给我老婆。” 啊， 就他们很老，可能结婚，比如说几十周年，然后我买了一颗星星的，会有一张证书，然后你可以命名那一颗星星。那比如说夫妻两个名字是马克玛丽，好，就什么 Mark and Mary 的什么什么 Dream 之类的。然后主持人就说：“天哪，太浪漫了吧！就老夫老妻这么多年，然后你还想要做这件事情，买一颗星送给他，这很贵吗？”然后那个老先生就默默比一个 一， 然后他说：“100万，10000，10000日币就可以喽。 ”我昨天梦到吴克群哎， 你们打球吗？ 不是， 因为他好像也是，他是不是湖人迷啊？ 就你现在放这首歌，我才想到他出现在我昨天梦里，而且我还以为是真的，因为我不是梦到他的人的形状，我是梦到他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哼， 然后他好像因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然后被判了很严重的刑，所以出现在头版头条。然后 什么道理耶？ 我就是经过那个报摊，我想， 吴克群犯罪， 怎么会这么严重？然后突然就是梦境又到下一个地方，我就。OK 只要有你就足够，几千几万个星座，只要抬头一眼就能认出你，我你就是我的星球，为你我付出所有，不管有什么要求， 你说我的星球来自于吴克群。有些事情呢，我想说，哇，我已经想到之前农历年的时候除夕要做，那除夕那个时间点过了，就永远就过了。那个时候呢，原本想要在 IG 限动 po， 就是你知道一年又过了，然后一年如果突然想说，就想推荐大家，比如说马克信箱，就凭我自己的金鱼脑，就最有印象那一集，我可能就会推荐维腾。突然加入的那一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 这只是因为很近吧， 很近。然后，可是就那个是确保我会记得它非常的好笑那样子。然后 ，Estudio 已经到底，然后也是又一季这样结束了，要推荐哪一个访问？就是那时候我想推荐的是佑胜跟导演，就是他们纪录片，他们去南极点的那一集。我真的是那一集真的是。讲不出话来，因为你就是一直听故事，然后嘴巴张开的状态这样。因为征服南极你步行，然后你那个装备车，那个纪录片对我来说，那个情境跟甚至是旅行都是我不曾感受过的，以及他们是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你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成功。啊，我还记得导演那时候有说，因为太冷了，你连那个 手指头你随时拿出来你要按快门都是一个危险、 哦、 所以一开始摄影师还会说我那专业的我那手动要变焦、啊、然后当时说、啊、没有没有你真的 auto auto 的自动就好了、 啊、 第一次马上觉得全部改 auto、 啊、 因为你知道那个手指太可怕然后那时候他们有时候为了拍东西你不得不手指头一定要露一截出来的时候、啊、我今天说导演说一句印象深刻是说我告诉我自己我的极限就是我可以就是有一节的指头是 没有的是断掉的 对可是我的极限就是一节、 嗯、 不能更多他是抱持着这样心态在拍的 天 哪那时候我听就觉得天哪 天哪 那一集真的是听当然导演也有说他自己出发的心态然后以及你的家人你的小孩你要怎么面对你知道你的先生要去这个地方、 嗯、 你的支持你给他们的一些在背后的帮助啊还有佑胜他一开始是前面会走的、啊、就是是有那种我不知道那个部队叫什么、 啊、 但是在第一天他马上决定他不行、 啊、 就是你即使在台湾做多少的训练跟你到那边就是完全不一样、 啊、 他你要如何及时的决定我改成后级部队、 啊、 我到后面去然后以及我可以如何协调这个团队那个都是天哪很像在讲就是很像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可是就是两个回来的人坐在你面前讲故事给你听、我觉得那一集也非常的精彩得意的笑我们请专业的配音员帮我们示范什么样的笑叫得意的笑呢 男生笑很难啦女生笑比较简单男生笑真的很难男生怎么笑怎么假 苦笑苦笑 苦笑这种假的笑就可以做真的要真诚的笑真的好难哦 岳母讲了不好笑的笑话却一定要笑 这种不是得意的笑吧 不然这个是什么 这是嘲笑 哦 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都看不起，只说空拳就说这么低。 洗澡要洗泡泡浴， 枪口他没长眼睛，我曾经答应上帝，除非是万不得已，我尽量收下笔记。老板先来别耐心，要透明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毛驴。 咦呀，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杰伦牛仔很忙， 现在等一下是要请大家麻烦了吗？ 是 要麻烦你大家打电话进来考考试了吗？ 是的。 好的，我们要考试咯，就是这一首歌曲 Like a Star， 请告诉我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的名称，答到就可以得到外星人帆布包。电话是02236399555 02236399555。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Shiny 吕杰飞。 金色的反正我最擅长画那幅秀，将所有 dream 拼凑，无聊的 let it go， 不可能回头，要做就做最顶级的 show。 My name is shiny， I shine like a star，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I shine like a star。 My name is shiny， I shine like a star， 勇气牵着我。创造新的机遇，扩大要建立的区域，拼了命为了赢，这路上遍布机心，把质疑都踩脚下，把要做的事偷偷都做大。头牌选手居前头，看准时机把对手 KO。过去选手二十一周戴上皇冠，把 hater PO。从不听那一些废话，真是开了个外挂，说我的 flow 太辣，他们说的亏死在下。将所有 dream。 你知道答案吗？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 知道，是 Shiny 的 Like a Star。 你真棒，电话不要挂哦。 Little sta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越三十年，第一栋超跑豪宅，六十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欢乐迎金属，今年也要加油哦！ 不止加油，还要换机油才会顺顺利利。中油国光牌9000系列车用机油 C3 SL SM SN 1公升款，2月底前通通买四送一，要买要快！ 国光牌润滑油，让一切好转。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马克叔叔要来说故事咯， 继续来说说整形台上的人生。人体结构即是命运，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是拉刚说的，原来是弗洛伊德说的。只要有人跟我说一些模棱两可的句子，我就以为呢，我就会觉得那是拉刚说的。而且呢，每当我拿出来跟一些精神分析师来讨论，他们都会说我完全没有搞懂那些话的意思。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研讨会，记住那一些很晦涩的格言警句，有时呢还加注了一些外行人试图厘清的解析，但是仍然被他们看作是白痴。体型外貌绝大多数取决于基因，尽管出生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但是婴儿时期就已经决定了将来长大成人的样子。身高啊，乳房的尺寸啊，鼻子的形状啊，囤积脂肪的方式啊，肤质、伤口愈合和老化的方式，绝大部分已经注记在 DNA 当中了。 啊，是哦。 你相信他？ 我是觉得很怪啊。 我的体型外貌会影响我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子，我相信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能够成为什么样子，我允许自己是什么样子。每天早上，当我在镜子前面端详自己，我总觉得真正的自己和肉体分离，镜中倒影只是一个将要经历我一整天生活的躯体。为了不屈就这副模样，我喜欢整形，而且乐此不疲。这使我能够自我调试，发展出个人的独特的解决方式。为了尽可能快速适应，尽可能的不失去自由，我从25岁开始看心理医生，同时学习舞蹈。整形外科对我的意义也是这样，它让我得以与自己的身体自在生活，给我机会扭转体型、外貌还有命运。它是躲过宿命并放松自我的一种方法。生活、意外、偶然、运气、自由意志、解放，这些种种的可能，让我们在天生注定和必然结果之间航行。 巧，如果巧合需要时间来续见，多久之后谁跟谁才会有遇见？当我在走路上，谁跟我擦肩？当我坐下座位，谁在我对面？这个城市怎么样都不意外。如果我是主角，能在转角遇到爱，遇到一切都是命运介绍，那不会有预兆，那不会有句号。在哪里遇见？ 在哪里遇见？ 在哪里遇见？ 在哪里遇见？ 在哪里遇见？ 在哪里遇见？ 在哪里遇见？ 遇见故事的出口， 在哪里遇见？ 遇见灵感的触手， 在哪里遇见？ 我们是过客，是暂留在城市。 漂流，在哪里遇见。 真的非常相信命运，很相信命定论的人，或是生物演化论 ，anyways， 反正就是你相信的事情，真的就是决定了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嗯， 听到很多人会说，现在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然后很多人就会待在家里面，尽量不出去。 嗯， 那有些人呢，就是还是会出去。 嗯， 那问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说，那个哦，就是。会死就会死啊，注定的、命运啦，就是这种，就是觉得一切都已经注定好了，铁板板的，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你的命运，我觉得蛮可惜的啦。 很久以前就有人告诉我们，只有三分是天注定， 七分是靠打拼。 不无道理。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再加上艾怡良的《傲娇》，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跟你说声拜拜喽。 You're awesome。拜拜。 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雅丽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